亚夫为河内守时，许父相之。君后三岁而侯，侯八岁为将相，持国柄，贵重矣，于人臣无二。后九年而饿死。亚夫笑曰：“臣之兄以代父侯矣，如有族子当代，我何说侯乎？然既以贵如父言，有何说饿死？只是我。”父指其口曰：“从礼入口，此饿死法也。”居三岁，兄将侯胜之有罪，文帝则伯子贤者皆推亚夫，乃封为条侯。文帝后六年，匈奴大入边，以宗正刘礼为将军，军霸上。柱子侯徐厉为将军，军棘门。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，军细柳，以备胡。上自烙军，至霸上及棘门军，直驰入。将以下计出入宋营，以而知细柳军。军势力披甲，锐兵刃，构弓弩，持满。天子先驱至，不得入。先驱曰：“天子且至。”军门都尉曰：“军中闻将军之令，不闻天子之诏。”有请上至，又不得入。于是上使使持节召将军曰：“吾欲烙军。”亚夫乃传言开闭门。闭门士请车骑曰：“将军曰，军中不得驱驰。”于是天子乃按配徐行。至中营，将军亚夫一曰：“戒咒之事不拜，请以军礼见。”天子为动，改容侍车，使人称谢。皇帝敬烙将军，乘礼而去。既出军门，群臣皆惊。文帝曰：“嗟乎，此真将军矣！相者霸上棘门，如儿戏耳，其将故可习而鲁也。至于亚夫，可得而犯也？”称善者久之。月余，三军皆罢，乃拜亚夫为中尉。文帝且崩时，借太子曰：“即有缓急，周亚夫真可任将兵。”文帝崩，亚夫为车骑将军。孝景帝三年，吴楚反，亚夫以中尉为太尉，东击吴楚。因自请上曰：“楚兵票轻，难与争锋，愿以粮委之，绝其食道，乃可治也。”上许之。亚夫既发，至霸上，赵奢遮睡亚夫曰：“将军东诸吴楚，胜则宗庙安，不胜则天下危，能用臣之言乎？”亚夫下车礼而问之。奢曰：“吴王素父怀及死事久矣，此之将军且行，必至贱人于小敏恶侠之间，且兵士尚神秘，将军何不从此右去，走蓝田，出武关，抵洛阳，见不过差一二日，直入武库，击名古。”诸侯闻之， 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。太尉如其计，至洛阳，使吏搜小敏监，果得无伏兵，乃请赦为护军。亚夫志会兵荥阳，吴方攻梁，梁即请救。亚夫引兵东北走昌邑，深闭而守。梁王时时请亚夫，亚夫守便宜不住。梁上书言景帝，景帝诏使救梁，亚夫不奉诏，坚壁不出，而使轻骑兵攻高侯等，绝吴楚兵后十道。吴楚兵伐梁，击欲退，朔挑战，终不出。夜军中惊，内相攻击扰乱，至于帐下。亚夫坚卧不起，请之复定。吴奔避东南邹，亚夫使备西北，以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。吴楚既恶，乃引而去。亚夫出精兵追击，大破吴王弼。吴王弼弃其军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，保于江南丹徒。汉兵因乘胜，遂进鲁之，降其县，购吴王千金。越余，越人斩吴王头以告。樊乡守攻三月，而吴楚破平。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事。由此梁孝王与亚夫有隙。归复至太尉官，五岁迁为丞相，景帝甚重之。上废立太子，亚夫故正之不得，赏由此书之。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亚夫之短。窦太后曰：皇后兄王信可侯也。上让曰：使南皮及张武，先帝不侯，及臣即位，乃侯之，信未得封也。窦太后曰：人生各以时行耳，窦长君在时，竟不得封侯，死后乃其子彭祖故得侯，吾甚恨之，抵促侯信也。上曰：请得与丞相计之。亚夫曰：高帝曰，非刘氏不得望，非有功不得侯，不如曰天下共击之。谨信虽皇后兄，无功侯之非约也。上默然而举。其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，上欲侯之以劝后。亚夫曰：彼背其主降陛下，陛下侯之，即何以则人臣不守节者乎？上曰：丞相意不可用，乃西封徐卢等为列侯。亚夫因谢病免相，请之。上居禁中，召亚夫刺史，独至大字，无切肉，又不治柱。亚夫心不平，故为上席取柱。上视而笑曰：此非不足君所乎？亚夫免官谢上。上曰：起。亚夫引驱出。 赏目送之，曰：“此样样非少主臣也。”居无何，亚夫子为父买公关上方甲盾500匹可以葬者，取雍苦之，不与钱。雍知其盗买献官器，怨而上便告子，是连乌亚夫。书记文上下吏，吏不责亚夫，亚夫不对，上骂之曰：“吾不用也。”诏议廷尉，廷尉则问曰：“君侯欲反何？”亚夫曰：“臣所买器乃葬器也，何谓反乎？”吏曰：“君纵不欲反地上，即欲反地下耳。”吏亲之一级。初，吏捕亚夫，亚夫欲自杀，其夫人止之，已故不得死，遂入廷尉，因不食5日，呕血而死，国绝。一岁，上乃更封绛侯伯他子坚为平曲侯，续绛侯后，传子建德为太子太傅，左骤金免官，后有罪，国除。亚夫果饿死，死后上乃封王信为葛侯，至平帝元始2年，即爵士，复封伯玄孙之子公为绛侯，千户。赞曰：“闻张良之智勇，以为其貌魁梧其伟，反若妇人女子，故孔子称以貌取人，是之子语。学者多疑于鬼神，如良受书老府，亦易矣。高祖硕离困厄，良常有力，岂可谓非天乎？陈平之志见于舍下，清策扰攘楚魏之间，卒归于汉，而为谋臣。及吕后时，事多故矣，平静自勉，以至终。王陵廷政，杜门自绝，以各其志也。周勃为布衣时，比普庸人，至登辅佐，匡国家难，主诸吕，立孝文，为汉一州，何其盛也！使吕后问宰相，高祖曰：“陈平智有余，王陵少壮，可以佐之，安刘氏者必薄也。”又问其次，云：“过此以后，非乃所及。”终皆如言，胜以服。